停留并不为过。让我们义无反顾地拥抱人生，拥抱生活，让我们一起享受好声音，聆听好音乐。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之旅5周年店庆，巧遇双十一，双倍大礼等您拿！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机油机滤保养；奥迪同品牌置换，享1000元置换补贴，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天宝集团邀请您收听959资讯快报。近日，河北省国土厅副厅长聂英武来到松林店国土所，为市国土局党组成员和各所所长进行19大精神宣讲。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振宇参加活动。李振宇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党的19大会议精神作为当前一项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要准确把握、迅速传达。要学以致用，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带领部分保定涿州市人大代表对全市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副市长李庆林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王保国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法的宣传教育力度，全面提升各有关单位、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要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性意见和建议，有效促进法律的普及宣传，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实施，切实维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涿州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多云，白天最高气温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是什么？ 是什么。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所有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59哈，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又是一个开心的一天哈，哎，到晚上下班了，听众都在 又该吃了， 又该吃晚饭了是吧？ 嗯，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4摄氏度，最低温度在-6摄氏度，西南风3至4级，空气质量呢是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今天啊，说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了哈，你有穿上这个羽绒服吗？ 必须的， 太冷了哈。好像从今天开始以后的每一天，天气都不是很暖和了。所以呢，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哈，千万不要感冒了。好，我们来言归正传哈，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四娘？ 咱们来讲一讲这个胡同里边的小馆子。 胡同里面的小馆子，其实啊，在北京的胡同还真的不少，像这个南锣鼓巷就是一个胡同，包括这个牛街也可以说是一个胡同了，还有昨天说的广安门内大街，包括前门，这就好多好多小巷子哈，而这些巷子里面就有很多好吃的。 你知道很多人特意骑着这个自行车就是走街串巷的去找这些小馆子， 对对，而且这些小馆子呢，它都不是开了一天两天了，而是开了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馆子了。 是的是的， 对，有最正宗的北京味儿，也有非常正宗的小吃哈。好，我们今天来宣传的第一家呢是叫亮颜蓉天火锅羊蝎子，说这个名字好像是个美容店啊。亮剑荣天土锅羊蝎子哈，说首先登场的呢是师傅力推的亮剑荣天土锅羊蝎子餐厅。回家后呢，这个你可以上这个点评搜一下哈，口味分数都是非常高的，在胡同里得跟着地图走才能找得到。评论里呢就是有不少说吃完之后变成回头客的，是因为味道真的是不错哈。说在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羊蝎子味儿。我觉得在这种很冷的冬天去吃一锅羊蝎子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的是的， 特暖和吃完。 哎，你知道吗，以前有人问我羊蝎子到底是什么部位。 对， 你知道吗？ 羊蝎子是羊的这个脊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可能很多没有吃过的这个朋友他就会很好奇羊蝎子到底 是什 么呢。 对，因为它这个羊蝎子就是羊的这个脊椎，像人的脊椎是一样 的 哈，因为它长得有点像这个蝎子的形状，所以叫做羊蝎子。羊蝎子也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 对，冬天吃特别的合适。 对对对对，而且呢可以补钙呀，对，老少皆宜。 对对 对，那么这家店呢是在安定门内大街净土胡同8号，人均消费呢在80多块钱左右哈，是一家吃羊蝎子非常棒的店哈。好，我看一下哪位听众说话了。这一位雷雷说想点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好，我来找一下这一首歌哈，不要着急。听众都在路上呢吗？准备晚上吃什么呀？ 晚上去吃羊蝎子呗。羊蝎子的味道啊，我之前也没有吃过，我也是去年才第一次吃羊蝎子，因为这是北方菜嘛，在我们那边没有。然后吃了就爱上了，你知道吗？那种，因为它是好像也是酱过的，包括这个，还有羊蝎子、羊腿，还有这个，那个部位叫什么来着？我也想不起来。 就是非常好吃，我觉得很多人在冬天也非常喜欢吃这种， 对对对， 喝一碗羊杂汤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 是是， 对 对， 好，来把这一首歌来自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来送给所有听众，来温暖一下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是听众赤影传说点的一首歌曲啊。他说把这一首歌呢，来送给自己哈。其实这首歌也提醒了我们哈，无论今天你是开心还是难过哈，明天就是一个崭新的一天了。明天过后，什么都会变好的哈。 对， 好，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来说 一 些好吃的的事儿哈。刚才呢有介绍了一家叫做亮剑荣天土锅羊蝎子，是一家吃羊蝎子的店哈，而且呢无论这个肉啊还是这个羊蝎子都是非常地道，非常的好吃。好，我们继续来介绍， 继续来介绍的这家是叫做八条一号餐厅。那么这一家呢是在西四胡同的八条一号。发现这个地址就是餐厅的名字哎。 八条一号 、在西四胡同的八条一号。老板呢是云南大理人，十几岁就来到北京学厨，学做了这个鲁菜、北京菜。在非典的那一年呢，开了八条一号餐厅，做云南菜也做北京菜。可以说啊，八条一号是北京为数不多的把云南菜和北京菜融合的餐厅。至今开了十几年呢。 天哪， 胡同里的邻居已经把这个餐厅当成了食堂，一吃就是几年十几年，男女老少都说吃着舒服。 对，这也说明这家店的这个菜的品质和口感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对，要不然也不能开 十几年。 对，除了这个可口的饭菜呢，八条一号更加令人感动的是这个食客们的故事啊。前段时间我有说过，这个国产的深夜食堂是被批评了很多。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把这个八条一号拍成北京人的深夜食堂就好了。对 对，因为它是品质啊都是非常的到位的。 对，也有很多的这个故事。 对，值得推荐一家店哈。地址呢是在西四北的八条一号，在平安里路口哈，店名呢也叫做八条一号。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家店呢叫做白米粒，是一家吃湘菜的地方，在东四二条。因为这家店的老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青年，从餐厅的装潢上就能看出来很文艺很清新，又透露着一些可爱哈。其实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吃，像是一家吃湘菜的地方，像是一家吃一些比如说很小清新的菜啊，对，像吃这种上海菜江浙菜的感觉。嗯，说呢白米粒的菜最值得推荐的就是米豆腐。北方人可能不知道哈，说这个西南地区的人呢爱吃米豆腐，作为如果是这个四川人的话呢，是最喜欢吃的菜了。说是这个米豆腐也不为过，但在北京很难吃到很地道的米豆腐，所以在这家店呢白米粒吃到米豆腐的时候呢，哎呦好激动啊。我就像这个四娘是 湖北 人，如果你吃到正宗的湖北菜的话也会很激动，是不是？ 对， 因为之前呢，因为我明天中午叫外卖不知道吃什么嘛，四娘刚来到单位的时候呢，因为门口有一个老大妈推着一个小推车 卖 热干面， 那个热干面， 对，四娘吃了好几天啊，她好久没有吃到热干面了。 对， 我觉得这一碗面才不到10块钱，四娘能坚持吃好几天。 对， 我觉得真的是对武汉小吃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哈。就当我一样，我是东北人嘛，就每次吃到东北菜也是好激动，就能吃好几，能吃两碗米饭，我觉得、 就是家乡味儿嘛， 对，家乡味儿是一种亲情的感觉哈。所以也说到了，如果是四川人吃到这家的米豆腐的话呢，也会非常的激动，很好吃。地址呢在东四北大街的东四二条胡同内的23号，叫做白米粒餐厅哈。老板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女青年，餐厅的装潢上啊，这个装饰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菜品的品质也是非常的高哈。好，这里是仙涛客栈。刚才呢这一位叫做蓝色的梦想点了一首我们不一样哈，我把这一首歌来找一下来放给你听，稍等。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和四娘介绍一家还不错的餐厅的话也可以哈。想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大壮演唱的 我们 不 一 样。 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

跟以前那个四娘确实是换人，那个四娘都好久没有出现过了， 换了换了， 所以 每一天都是新的我， 所以给你一个新的一个解释哈。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北京值得去的七个胡同馆子哈。刚才呢有介绍了这个八角一号是吃 八条一号， 八条一号哈，也是一家非常好的一个餐厅，还有这个白米粒是吃香菜的。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这一家呢是什么呢？四娘， 日式居酒屋。 哎。 嗯，大家可能有去过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式居酒屋，也看过这个文艺作品当中包括电影当中的一些啊介绍，还有这个环境，大家可能我一说日式居酒屋，大家就会想到那种席地而坐喝着小清酒这种。可能今天我介绍的这个呢并不一定是在北京城最好的，但是哎特别舒服的一家。 对，是的，很适合朋友去在这种上班之后哈、去坐着喝点小酒啊，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也是不错的。 对，在北京冬天的室外呢，冷的可以说是有点变态了，尤其是在有风的时候。遇见的这个居酒屋的那天晚上是北京刮大风，这个也就是和朋友在一起逛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家居酒屋，就进去了。进去的一瞬间，哎，整个人都暖了，所以对这个居酒屋就充满了好感。那么他们家呢，也有一些非常好吃的美食啊，有烤土豆、清酒，还有茶泡饭。哎，茶泡饭有吃过吗？ 没有。 哎，可以说是吃得很开心，主要是这个氛围啊，特别的重要。 是的。 来，接着来讲的这个是来自。哎，叫做兰亭猪手火锅。 兰亭猪手火锅，猪手就是 猪蹄儿的意 思。对，兰亭猪手火锅，说去年夏天吃过这家餐厅哈，在鼓楼东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门牌不是很明显，得一顿好找才能找到哈，因为这个牌子可能不是很大，不是很显眼。关于兰亭猪手火锅呢很有意思，当时呢在这个南锣鼓巷闲逛等牛肉丸，准备到了饭点一起去兰亭吃猪蹄儿火锅，逛着逛着呢碰见一个这个外国的阿姨带着两个孩子，问我哪里能找到不辣的火锅，然后呢就说要不你们跟我走吧，正好要去吃这个猪蹄儿火锅。没想到呢这个阿姨家三口吃这个火锅真的哎呦可开心了吃的。对，因为这个猪蹄儿呢确实是对我们这个身体有好处的，会补充胶原蛋白。对 对，你知道我们那边其实会吃那个黄豆猪蹄汤。 哦，对， 跟这是一样。对， 对，都是对身体有补的，比较适合一些老少皆宜哈。 地址是在 鼓楼东大街的232号春晨宾馆的旁巷内哈，叫做兰亭猪手火锅，这个是值得去尝一尝的，我觉得。好啦，这里是仙涛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哈，也可以来跟貂蝉来介绍一家还不错的餐厅。刚才这位听众叫做啦啦啦，点一首校长的带你去旅行，他说希望未来和家人一起去看更多的一些风景哈。对，其实说到看风景呢，我个人觉得哈，真是在一些有时间的话可以出去走一走。四娘喜欢旅游吗？ 喜欢呀。 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文化冲突，包括不同的这个风土人情，以及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美食。 对，我之前有个朋友哈，他喜欢到每个地方出去玩，就是为了吃各地的美食。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如果 吃货的信仰。 如果有听众呢对这些美食都很了解的话，也可以来跟貂蝉跟四娘一起来切磋切磋哈，我们来一起来说说美食。好了，把这一首校长的带你去旅行来送给你听。 今天教练特别着迷，我说背一遍，出门前换了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动物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记号，带你去旅行，穿过

又有老师家长伴，微服面高张家伴，他将红彩取过门。白马的一伴，春满田君福满门，就似世间天朝换，爸妈姓什么都不换， 爸妈姓什么都不换，爸妈姓什么都不 换，多多门被解到门，没有千斤书门，但有一双宝宝伴，妈妈红彩多不满， 妈妈红彩好不满，妈妈红彩好 不满，白头未到的一伴，不到如心不进门，有什么新花款， 不需要什么新花款，不需要什么新花款， 空柴微微哼唏呀，真恶梦假恶梦惊醒了他，在梦里一刻经过二十多年， 曾经为你疼过，为你错过，为你淋湿在无人街头，我为你痛过。